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傅志一进咖啡屋就看见庄一伟了，对方坐的位置很明显。坐下随便点了杯东西，傅志直接开门见山。 新建怎么了？ 庄一伟这么急着约他出来，又特地交代不要让新建知道，事情肯定跟他有关系。事实上，庄一伟是不知道他现在跟新建住在一起的，不然大概连电话都不会打。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表情很严肃。 你最近见过新建吗？ 见过。 有没有感觉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 傅志眉头皱了一下。 这你得说得更详细一点，比如呢？ 斟酌了一下用词，庄一伟喝了一口咖啡，放下了杯子。 我收到消息，可能有人要找他麻烦。 虽然大概有预感了，但是真正听到庄一伟说出来，傅志的脸色还是一沉。最近这段时间的骚扰电话明显不是如新界说的广告那么简单，只不过对方的态度一直很自然，他也就没有继续追问太多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自己的事情足以处理，但是现在既然庄一伟特地跟他提出来，那说明情况比他最初想的还要严重。 这问题你跟新建谈过吗？ 我跟他说过，但是他不太当回事。 做检察官做的新建这样的，实话说真的不太多。比起警察和法官，理论上检察官这种职业相对是比较安稳的，毕竟处于的是一个系统的中间环节。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就算是真要算账也算不到他们头上，除非真的是爱到了别人的事。傅志沉默地转着手上的杯子。 能知道是什么人吗？ 我还在查，但是他自己必须小心一点。 庄一伟从得到消息就已经着手在查了，但是既然他都收到了风声，想必这件事已经扩展到一定程度了，找起源头并没有那么容易。他在第一时间就通知了新建，但对方只是随意道了句谢就挂了他电话。要不是又一次接到这方面的线索，他不会就这么把傅志给约出来。 你最好跟他谈谈，这次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严重。 现在不是说要围堵他在街口，或者随便写两封恐吓信，是真的有消息放出来要新建非死即伤。说到这里，庄一伟其实也有不解的地方。 不过他到底办了什么案子会搞得这么大？ 轻易来说不会有人找这种麻烦。傅志对这句话只能苦笑着摇头。 我现在跟他不在一起工作了，他的工作情况我不清楚。 两个人办的案件类型都有天壤之别，就算他有心也无力。回想起他出门前新建接的那两通电话，傅志烦躁地抿了一下嘴唇。 我会跟他谈谈，其他的地方你得多帮忙了。 这是第一次傅志跟人说话的时候带上了拜托的语气。庄一伟有点意外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理所当然地点点头。 放心，无论对方是什么人，我都不会让他称心的。 大家不能说是夺铁的关系，但是他打心里还是很欣赏和佩服这两个检察官的。如果系统当中这种人多些，那或许现在的很多结果都会改写。 不止他，你自己也注意点。 最后庄一伟善意地提醒了一句，闻言傅志点点头。 放心，我会的。 两个人分开之后，傅志站在街口抽了一会儿烟。他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，觉得灯火之下无论是人还是物都变得很模糊。不知不觉一根烟抽完了，他才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，但却不是回新建家的方向。他这时候能找的只有老处长。人站在处长家门外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才举手敲门。开门的是处长的老婆，看见他犹豫了一下。刚巧处长在客厅看报纸，探头出来一眼望见他，眉头一皱。 傅志。 幸亏现在已经过了饭点，不然也实在够尴尬的。傅志进门之后就站在了沙发旁边，处 处长看了他一眼，随口嘱咐了一句： 关门。 处长随手泡了两杯茶，然后递给后座下的傅志一杯。 什么事儿？大晚上的来找我。 傅志犹豫了一会儿要怎么开口，想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： 新建最近是不是惹了麻烦？ 这话问得很含蓄，处长皱了下眉。 为什么会这么问？ 我看到他最近经常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。 没有把庄一伟的名字提出来，傅志选择尽量把事情模糊化。不过他对面坐着的毕竟是做了这么多年检察官的老处长，他说的话到底几分虚实，对方甚至都不需要逼问他。 少来这套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不是到了很紧要的地步，傅志绝对不可能大晚上的跑到他家里来。处长从看见他站在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大概就有点数了，见他一开口问新建的事，猜不到时辰，起码也能估到八分半。 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 傅志喝了一口茶，心里的心思转了好几遍，最后还是点点头。 有人提醒我让新建小心。 什么人？ 处长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人恐吓都找到傅志头上了。看到他的脸色，傅志赶紧解释： 不是真正要找麻烦的人，是朋友。 不过他这么补了一句，处长的脸色也没见好看，他沉吟着攥着手上的茶杯，盘算的表情格外的严肃。 他自己知道吗？ 知道。 关于新建的脾气，傅志根本不用解释太多，处长也明白。看着他无奈的表情，后者摇摇头。一个两个全都是这股子牛劲，真当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了，随随便便都想闹天宫。站起来背着手在书房里踱了两步，处长没回头，自顾自地交代： 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我心里有谱了，你让新建自己注意一点。 傅志点点头，也跟着站起来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处长一个手势拦下了。 哦，对了，现在情况还不清楚，说什么都是白搭。正好你最近啊，我给你放了假，有时间就多跟着他点，别让这小子胡来。哎，摊上你们这帮兔崽子，哼，我得少活十年。 难得的傅志没回嘴，只是过了一会儿才憋出来一句： 处长，给你添麻烦了。 这话让老处长意外地抬起头，打量他的视线像是在研究什么古怪的案例，一直到把傅志都快看毛了，才扬起眉哼了一声： 现在拍马屁也没用，都给我老实干活才对啊。 傅志只能点头，之后没有继续再耽搁多少时间，他来意说明白了，也不好继续留下打扰。傅志跟处长的老婆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老处长自他走后一直坐在书房里抽烟，中间打了几通电话，而傅志先回到咖啡屋才开车回到家里。对于新建的追问，只是敷衍地回答了两句，然后一夜无眠。关于傅志那天先见了庄一伟后去找处长的事儿，新建并没有追问太多。他说出去跟李脸拿东西，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几乎一晚上都显得心不在焉。新建知道傅志的脾气，所以本来想着有空的时候要去好好跟李磊沟通一下，现在他手边的事情太多，暂时走不开。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还没等他腾出时间，没过几天，一大早就有同事在楼梯上跟他打了声招呼之后笑着问他： 新建，新来那个书记员是什么来头？ 谁？ 就是新来的那个，我听说跟你是一个分院过来的。 挑了挑眉，新建一边表示不清楚，一边往大会议室走。推门进去，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人。 傅志。 新建难得的愣住。 你怎么？ 倒是对面的人比他镇定得多。 你们最近人手不够，我被借调过来帮忙。 旁边检察长笑着站起来。 你俩本来就认识？ 以前是同事。 那正好，以后的工作好分配，监视熟人， 就让新建带你熟悉一下吧，他也是刚来，你们有事儿就找老赵。 检察长说的老赵是赵鹏志，新建跟着点点头，随后其他人陆陆续续也到了。检察长去主持早会，他顺便就坐在了傅志旁边。